庆氏军人们经历了无边的黑暗与孤寂，不知年月，直到某一刻他们听到了黑暗中的召唤，于是前来赴约。罗兰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他一边笑一边抹着眼泪。 操！ 除了这样的语气助词，罗兰也不知道自己该再说什么了。任小素在一旁默默地看了半天，他有点看不明白罗兰这到底是什么能力，竟然能将死去的人重新变成另一种形式而存在。任小素的心情忽然炽热起来，若是他现在手里有完美级技能图谱，怕是要当场去复刻罗兰这个技能了。不过好像这个能力的前提是对方愿意被召唤才行。这些金色的光影就像是守护着罗兰的英灵，待到他们聊了一会儿，12名庆氏军人的金色光影便一个个走入了罗兰的身体里。 这就是你觉醒的能力？ 是啊，我终于也成为一个超凡者了。 其实大家都没有多说什么，旁边还有李然和周涛这样的外人，说太多也不合适，不如以后有机会了私下沟通。却见罗兰转头看向希望传媒的记者周涛说道， 我出1000万，你能为今天的事情保密吗？ 抱歉，今天发生的事情事关重大，我必须记录下来。 任小素有点意外，对方竟然面对千万金钱都不为所动，这希望传媒的记者也太硬气了一些吧。不过罗兰的顾虑是有必要的，一方面罗兰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已经觉醒，有时候这种底牌留在关键时刻是有大用的。另一方面则是任小苏和周莹雪在这一战中暴露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周莹雪吸纳了整个壁垒爬墙虎的能量，这一点被有心人知道，搞不好会出大问题。罗兰看着周涛皱眉道， 你可以假装今天只是在避难，什么都没有看见，只要这样就能获得1000万，这世上恐怕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加划算的生意了吧。 你可以杀我灭口，但不能让我说谎。 任小素叹息，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种精神了。有时候这种有原则的知识分子才最让人头疼，杀又不能杀。这时罗兰说道， 其实对你来说，你要记载的是今天灾难之中所发生的那些事情，对吧？也就是灾难如何结束的。 是的，这件事情对全人类都很重要。 所以我的能力跟这件事情无关，你能不能不记录，也不对外说，为我保密？ 周涛想了一会儿，点头。 可以。 罗兰又指了指任小素和周莹雪说道， 他们两个为了救我们来到这可怕的地方，你觉得这世上有多少人愿意为朋友以身涉险？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然后他救了你，你却转身就把他给卖掉了，告诉所有人他有什么能力，合适吗？ 这下子周涛也开始纠结了。罗兰心想，对付这种有原则的人就得拿点东西来绑架他才行。他对周涛说道， 我不介意你记录这件事情，也不介意你们希望传媒把它刊登出去，但我有个建议，你能不能在报道中隐去这位救命恩人的身份，只报道某人如何拯救了这座壁垒，这应该不冲突吧。 周涛看向任小素，突然想说什么。 你什么，你叫恩人？ 罗兰知道自己已经说动了周涛，他笑眯眯地说道， 我知道你们希望传媒也有机密档案，很多资料是50年后才解密的，这件事情你们就放在机密档案里可好？ 周涛终于叹气， 我会照做的。 得到了周涛这样的答复，罗兰这才放下心来。这段时间以来，周涛一直都是跟着他们的，所以罗兰也渐渐明白周涛是个什么样的人了。跟这种人做约定， 不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只要对方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到。待到此间事了，罗兰吐出一口浊气来，感觉轻松了一点点。忽然间，旁边传来了周琦的声音： 我看你这个死胖子，啥时候把我扶起来？ 周琦一边说话还一边咳血，大家这才想起来周琦还没死呢。罗兰看向任小素： 咱们撤吧，王室部队肯定很快就到，我们需要赶快离开这里。 只是任小素摇摇头： 现在王室部队恐怕已经在壁垒外面了，你无论如何都会和他们遇见，而且你偷偷溜走的话，现在王室可能以为你死在壁垒里了，但以后再露面的话，王氏心里肯定犯嘀咕，这爬墙虎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 也是啊。 罗兰惆怅了，他想把自己撇清楚，但一时半会儿又不知道该怎么撇。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跟我走。 为了防止留下什么线索，任小素甚至用空间帮助罗兰带走了庆氏军人的尸体，这些可敬的人之后都要被带回去厚葬的。只是罗兰有些疑惑，任小素这是要带他们去哪儿？结果任小素带着他们去想要销毁壁垒中所有的监控录像，可是抵达王室监控中心后，他们发现监控竟然已经被删除了。罗兰和任小素愣在原地，任小素不太懂这个，所以跟罗兰再次确认： 真的全删了？ 对，有可能是自己坏了吧，壁垒中间停电过一次，后来备用电路接上才恢复电力，可能那次的时候出了问题。 任小素觉得没这么简单，但他对这个根本就不懂，连电脑都是头一次见，只能信了罗兰的说法。他们找到一家附近最大的银行，从地下银行行长身上找到了金库的钥匙，然后带着大家躲进了金库之后，希望传媒记者周涛留在了外面。大家串好的口供就是，罗兰逃跑的时候把周涛给丢下了，结果神秘的超凡者救了周涛，并且结束了爬墙虎短暂的生命。紧接着，神秘的超凡者离开这里，周涛则孤身一人留在了战斗现场。现在，唯一的隐患就是，任小素不清楚王室壁垒那个所谓的人工智能被销毁监控后，会不会还留存着什么影像资料。这里是最早就被爬墙虎覆盖的区域了，所以等61号壁垒居民开始逃难时，这片区域根本进不来人，所以这家银行的金库也就没被人占住。他们进入金库后就安心地等待着，任小苏和罗兰他们甚至还在金库里打了斗地主。周英雪始终昏迷不醒，任小苏心中有些隐忧，他很担心这丫鬟因为吸收的能量太过庞大，导致烧坏了脑子。没有任何收获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工作赚钱你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想要获得知识你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天上从来都没有掉下来的馅饼。所以周英雪这一次的收获实在太大了，这让任小素有些担心。任小素他们躲进金库之后，足足等了2个小时才听见外面传来凌乱的脚步声，有人在金库外面喊道： 里面有人吗？我们是王室的救援部队。 任小素立刻收起了扑克牌，而罗兰则带着哭腔打开金库大门： 你们可算是来了呀，我可想死你们了。哎呀，怎么现在才来呀？ 此时周涛跟着救援部队同行，罗兰见到救援部队时俨然一副见到了亲人的表情，看得周涛头皮一阵发麻，因为之前罗兰否认庆氏拥有核武时也这样鸟样啊。之前周涛也思考过，会不会庆氏真的没有核武，不然罗兰这声泪俱下的也太逼真了，而现在周涛只能呵呵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进入壁垒后，便立刻搜索所有幸存者，最后他们发现， 这城市里只有金库和极少数封闭环境才有幸存者存活，例如高楼上的水塔，例如一些人自家的地窖，还有人躲在水井之中。可这些地方才能藏多少人？这场灾难给61号壁垒居民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罗兰跟王氏部队自报家门，首先就要坐实自己始终都在等待救援的事情，至于其他的就跟他没关系了。负责安置罗兰他们的士兵在路上问道， 哎，你们知不知道这爬墙虎是怎么枯萎的？ 罗兰一副仓皇的模样， 不是你们王氏把他们弄死了吗？我们一直躲在金库里，根本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情啊。 这时那士兵看向罗兰和任小素，突然质疑起任小素的身份。 哎，你们是一起的吗？我这边得到的信息说你这边还有一些庆使的军人，为何不见他们踪影？ 罗兰看了任小素一眼，之前他们跟王氏是报备过随行人员的，王氏甚至还备案了所有人的照片，所以他不能承认任小素是一起的，不然这蛛丝马迹搞不好也会引起王氏的怀疑。罗兰悲痛道， 我的战友们已经为救我而死，这些人和我们不是一起的，他应该是壁垒居民吧。 哦， 士兵点点头，他对任小素说道， 哎，你的居民身份证号是多少？我需要核实一下。 一般情况下哪有先核实难民身份的，大家还不够惨吗？任小素心知对方肯定是起疑心了，毕竟罗兰本就是重点关注对象。正在任小素思考对策时，忽听身后一声饱含期待的呐喊， 东家！ 任小素豁然回头，在这满是枯枝的长街上，他看着王富贵、江吴、王宇池、李清正等人，突然感觉之前所经历的一切灾难都烟消云散了，所有的不快乐都在这一瞬间不见了。王富贵一路小跑地来到任小素面前，绕着任小素走了一圈，没有伤势也没有瘦，就是抱着个姑娘有点奇怪。王富贵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叫任小素的名字，索性叫了东家，毕竟在他眼里自己现在就是任小素的掌柜，那些生意不管赚再多钱那也是给任小素赚的。这时王富贵身后的江吴也想冲上来，只是刚跑起来又停下了脚步。一旁的王氏救援部队长官王林兰笑道， 老哥，没想到你要找的人还真活下来了，恭喜你啊。不过刚才听你叫他东家，这是为何呀？ 你别看我从西北带来的活那么多，其实我也只是一个掌柜的而已，这才是我们的老板。 王林兰诧异地打量着任小素，合着这少年才是正主，那自己以后恐怕少不了和这少年打交道了。谁都喜欢和有钱人打交道，不是吗？虽然王林兰手里有军队，但他也有用钱的时候，所以王林兰对任小素的态度也是格外温和。之前要查验任小素居民身份证的士兵见到自己长官都来了，而且和对方好像关系颇深的样子，于是立刻放弃了查验的事情，继续去搜寻其他幸存者了。王林兰对王富贵笑道， 你们在这里稍作休息，我这边还有更重要的搜救任务。 您忙您的，我们这边接了东家，还要回去62号壁垒清点货物呢，以后交流的机会还多，我们就不耽误您正事了。 王林兰笑着客气两句就离开了，任小素也与罗兰道别。虽然任小素很想把罗兰捆在身边复刻对方的技能，但现在他确实不适合与罗兰有太多交集，而罗兰还不能离开王室，必须在这里等他尘埃落定，才能摆出一副问心无愧的姿态。任小素不再多言，他此时此刻有太多话想要跟老王他们讲，也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了。他回首望了一眼壁垒，任小素心中忽然有一个念头闪过，到底是谁删了所有监控？一场浩劫随着王氏部队的到来而结束了，活着的人只剩下庆幸， 而死去的人也很快被遗忘。整个壁垒里到处都是枯萎的爬墙虎藤蔓，那些衰败的灰色藤条与满地的枯枝让61号壁垒也显得格外萧索，就像是一座新的废墟。任小素觉得光是打扫那些枯枝就得花费很多时间，但对于王氏财团来说，最大的损失其实不是壁垒里的设施，而是人口。这年头财团都很清楚有人才有生产力。爬墙虎侵袭整个壁垒的时候并没有去损坏什么设施，整个壁垒里甚至连电力都在一直保持通畅，通讯也没有断绝，只是中间电力系统没有人维护，自己出了点故障，但马上就有备用电力顶替上了。这种情况下，壁垒从硬件方面来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可是这61号壁垒里有几十万人实打实的死去了，这些人支撑着壁垒里的轻工业、服务业、商业，现在全都没有了。没有重工业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没有轻工业生活就不舒服，商业也会顺势颓废下来。任小素带着王富贵等人尽快离开了壁垒，先带着大家回到自己的住处，把昏迷中的周莹雪安顿好。王富贵打量着小院子说道， 小素，你之前就一直住在这里吗？ 任小素想了想， 也不是，去的地方很多，洛城、73号壁垒、74号壁垒，还有63号壁垒、62号。 王富贵寻思着，这些壁垒怎么都挺耳熟的样子，好像都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些壁垒的负面新闻，比如73号壁垒的东湖陷落，比如74号遭遇核弹覆灭，比如63号安京四羽火种公司发生战斗。 小苏，你说的这些地方除了洛城好像都挺危险的呀，你没出什么事情吧？ 放心，出事的都是别人。 可话虽然说得轻松，王富贵却总觉得任小素一定度过了很多危险吧。他问道， 小素，当初你是怎么活下来的，给我们说说。 当初被长矛洞穿了腹部，结果被王氏的大人物救了，他们去西北就是为了现在的通商路。当时他们跟我说，那长矛恰巧割掉了我的阑尾，但其他内脏器官并没有受什么伤。 阑尾？ 王富贵他们都懵了，还能有这种事情呢？其实任小素后来想过一件事情，或许扎到阑尾也是阎六元许愿的结果。可如果这真是阎六元许愿的结果，那六元遭受了怎样的反噬？他看向王富贵， 对了，六元呢？ 任小素目光扫向所有人，可是当他看过每一个人之后，却没有发现颜六元和小玉姐的身影。 老王，六元和小玉姐呢？ 王富贵沉默了，王宇池等人也偏过头去。任小素再次问道， 老王你回答我呀，六元呢？小玉姐呢？ 是这样的，当初洪水来临的时候，我和颜六元、小玉姐并不在一起，我只来得及用梅枝拉住这些人，水流很湍急，转眼我们就被冲走了，没能救到他们两个。 说话间江吴还有些愧疚，但任小素沉默了半天后说道， 江吴老师，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不必内疚。 说实话，现在能有这么多人活下来已经让任小素感觉有些庆幸。他调整了一下情绪笑道， 我相信他们肯定还活着，只是不知道在哪里而已。我在希望传媒上刊登了报纸，如果六元看到了一定会赶来61号壁垒的。 王富贵赶忙笑道， 对对对，六元那小子机灵得很，他肯定能活下来。我当时模糊地看到他们好像在岸上，并没有遭受洪水的威胁，但我没有看清也没法确定。 那杨小锦呢？我知道他当时肯定是没事的，因为他距离洪水还很远。你们后来有没有再见过他？ 姓杨的姑娘我们也没见，不过他既然没事儿，你们早晚有一天会相见的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我还不知道，他出事之后，杨小锦像疯了一样去下游找他，发现找寻的希望太渺茫，就又去追杀仇人，也就是当初用长矛刺穿任小素腹部的宗师超凡者，硬生生将对方追到关山脚下，让对方经历过绝望之后才一枪击毙。任小素转移话题问道， 对了，你们最近这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我看老王你和王氏军官还很熟悉的样子。 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任小素皱起眉头，这时候谁会来敲他的门呢？打开门一看，赫然是大忽悠登门拜访。这货也不跟任小素客气，直接起身进屋。他看到王富贵后便开心道， 哎哎，你就是王富贵吧？啊，我这边刚与178要塞那边恢复了联系，知道你还活着的事情，哎呀，哎，可喜可贺呀。 任小素挑挑眉毛， 大忽悠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哎，我就是来看看嘛，那没事儿就不能来了。 大忽悠往椅子上一坐，打定主意就这么赖在屋里了。任小素无奈给王富贵介绍道， 这位是178要塞那边的一位情报负责人，以前是负责宗室地区的情报工作，宗室被覆灭后来到了中原。 小素， 王富贵听到这事儿，突然想起什么来， 我听张小满说你参与了那场战争，亲手为大家报仇，一定很危险吧？ 任小素笑道， 不危险， 对他来说肯定是报喜不报忧了，事情已经过去，何必再让老王他们担心呢？顺带着，任小素还警告地看了大忽悠一眼，让他不要乱说话。可大忽悠才不理这些，他插话道， 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当初那一战啊，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呐。啊，我们178要塞的广大将士都对任小素心服口服。 隔壁正在偷听的秦生双眼冒光，这些人终于提到他最想听的事情了呀。之前任小素和178要塞的关系就像谜一样困惑着这个骑士少年，现在好像终于到了印证的时候了。秦生心想，这么多人总不会再联手演戏了吧？老王随军来61号壁垒的时候，他可是在集镇上看着呢。秦生这边在一旁听着，也大致猜出王富贵应该是刚从178那边回来，还带着数不清的货物。这货物可做不了假呀，为了一个谎言配这么多货物，那这个谎言的成本也忒高了。这时大忽悠对任小素问道， 我听说你之前进壁垒去救人了，那这爬墙虎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吧？哎，你透露一下。 任小素淡定道， 不知道啊，我这边刚进去，周英雪就被爬墙虎的触手夹到了脑子，然后昏迷过去，之后我就赶紧带他去躲起来了。 当任小素说自己不知道壁垒里发生了什么事，大忽悠心里就开骂了，真是信你个鬼，以你的脾气，你没把这爬墙虎连根拔掉就不错了，还能对他置之不理？大忽悠吐槽道， 还躲起来，你觉得你是那种人吗？ 任小素转头看向王富贵， 甭理他，老王你继续说你们的事。 哎，我们被洪水冲走之后，半路上江武老师就找到机会把我们带上岸了，后来与山里的流民相处了一段时间，但实在过不了那种与世隔绝的日子，后来就想着用你留下的钱和药做点生意，以后见到你也不至于两手空空的。我这边呢，就去王氏壁垒那里进了一些西北没有的货物，带去了西北。结果刚到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张小满，本来得知你还活着的消息，我就立马想回中原了，结果他说他有找到你的方法。 什么方法？ 老王看了任小素一眼，犹豫了一下说道， 他说哪里壁垒出事就派人去哪里找你，不过他们派人去74号壁垒好像没找到。张小满说这还是许贤楚给他支的招。 大忽悠在旁边说道， 王丰源派去74号壁垒的人就是我，许贤楚猜的一点没错，我都打听到了，他当时就在74号壁垒呢，而且你看61号壁垒也成这样了。 任小素顿时无语了，这叫什么话呀？他打断大忽悠， 你先别吭声。 大忽悠果然不吭声了。 后来等不到你的消息，我就带队回了中原，还带了许多货物。这次生意多亏了张小满，只不过他擅自做主给我们批了几百万的货物，这会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啊？ 哎呀，不会，放心吧，张小满这事儿啊倒是做对了。哎，老王，你知道你眼前这个少年是谁吗？ 什么情况？这话给王富贵都给说愣了，他还能不知道任小素是谁啊？却听大忽悠神秘道， 这可是我们178要塞的少帅呀。知道少帅是什么吗？那是等以后张司令退休了，他就是178要塞的司令啊。这未来司令的生意扯点货物怎么了啊？对不对？ 王富贵他们愣住了，虽然在西北待了一段时间，可没人会给他们说这种事情。王富贵对大忽悠说道， 你是认真的吗？未来的178要塞司令？ 这还能有假？不然你以为谁都可以报个名字啊，就在我178要塞设几百万？ 这一刻王富贵终于明白为何在西北大家对他们都这么热情了，张小满又为何如此热情大方。货物出库的时候，连管仓库的军官都对他格外的热情，王哥长王哥短的叫着，还说要他经常来西北把生意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之前他还心想张小满的权力这么大吗，现在才意识到合着是任小素的身份变了。老王呆呆地看着任小素， 难怪张景林在集镇上一住就那么多年，原来你是他的。 任小素脸瞬间就黑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我跟他没有血缘关系啊，这事儿纯粹是大忽悠在忽悠你们，当不得真。 只是大忽悠才不管那么多，他现在就是变着法的想把这事儿确定下来，如果未来再通过王富贵这些对任小素来说非常亲近的人来影响任小素，那就更好了。隔壁正在偷听的琴声此时终于确定，任小素真是178要塞的少帅啊，还大家硬要他当他却不想当的那种。这下可怎么办？他拿起一旁的卫星电话打给了他的老师老李，电话里直接开门见山说道， 老师，已经确定任小素身份了，他的身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啊？ 他绝对不是一个孤身一人的超凡者，和那些独行侠不一样。 对呀，我知道他还有个丫鬟。哎呀，你别说一句话歇口气，说完行不行？ 他是178要塞的继承人，看样子整个178要塞都已经默认这件事情了，但他自己却不想回西北的样子，所以老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就算他真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很有可能不买账。 之前老李思考的是万一任小素是他们要找的人，但张清溪等人看不上任小素怎么办，但现在的形势突然转变，他们该担心任小素如果看不上他们怎么办呀。 真的确定了吗？ 确定，而且我觉得人家真没有什么必要演戏给咱们看啊。不过老师，我觉得这也算是好事吧，我最近和任小素接触比较多，他的武力值也很有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了，以前我们觉得他应该都没有我们强，或者说所有骑士都认为这世上大多数自然觉醒的超凡者都不如我们，除了几个极少数的以外，但这个任小素很有可能就是那极少数之一。61号壁垒那个爬墙虎老师你应该也听说过了，他进去之后全身而退，而且我怀疑爬墙虎现在枯萎正是跟他有脱不开的关系。 好的，我知道了， 这事需要告知其他骑士了。 此时任小苏转头看向一旁的江武，这几个月的时间过去，江武老师的气质更加内敛，大家说话的时候他就在一旁静静的微笑听着，也不打断，只是经常把目光放在任小苏身上。待到任小苏看他时，他却把目光转开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再看向王宇驰等人，不得不说，王宇驰他们要比几个月前成熟了太多，光是看面相就能看出来，黝黑了一些，结实了一些，笑起来也更加自信了，少了以前学生的文弱气质。要知道，这些孩子以前可都是只知道读书的学生啊，一门心思准备考大学来着，就连以前不懂事的王大龙都稳重了许多。 你们看起来变化很大。 旁边的老王笑道， 那可不，我们刚开始还遇到过土匪，多亏了江武老师和王宇驰他们，也多亏了你给他们留下的一些纳米机器人，打的那些土匪嗷嗷乱叫，这也是我敢带货物走西北的底气啊。 行啊， 任小素拍着王宇驰的肩膀笑道， 这都能打土匪了，现在的纳米机器人的延迟是多少？ 我已经感受不到什么延迟了，这延迟在我神经反应的可接受范围内。同学里还有两人能感受到延迟，但我们觉得他俩很快也可以让同步率提升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 任小素点点头，看来真像他猜想的那样，李氏之所以敢让那些同步率高的流民去送死，就是因为这同步率完全可以通过后天锻炼来提升。当然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初那些成为纳米战士的流民，李氏确实是拿他们当炮灰来用的，就是试验品而已。任小素笑着问道， 打土匪的时候怕不怕？ 怕过。 一名同学笑道， 但后来想想，这都是你以前为我们做的事，你不怕我们也不能怕，而且我们还得保护大家呢。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再看看旁边一位目光始终在他身上的女同学，乐呵呵笑道， 保护大家还是保护某个人？ 一群人哄笑起来，看来这一对情侣的事情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正常，正所谓患难见真情，他们这些少男少女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与绝望，自然会日久生情。这时任小素又问， 你们有在看书吗？ 有的，之前在山里也不是大家过不了与世无争的苦日子，是富贵叔说我们这些学生要是以后没书读没书看太可惜了，这在带我们离开山里，想要多赚点钱，看看西北有没有大学可以让我们继续深造。 任小素恍然，原来老王还有这份心思，这一点他觉得老王做得很对。趁着任小素跟学生们聊天的功夫，大忽悠正拉着老王看手相呢，他对老王说道， 你今年多大了呀？ 老王笑着回应道， 46了。 大忽悠笑眯眯地拉着王富贵的手说道， 啊，那你比我小一点，我50有2，嘿嘿，咱们近乎一点，我叫你老弟如何呀？ 王富贵也没推辞，大忽悠继续说道， 我看你这手相啊，是中年得子的面相，这个你有儿子的年纪应该是32岁啊，我说的对不对？ 王富贵一下子就惊了， 啊，你怎么知道的？ 大忽悠指了指自己写神算字的白帆， 啊，我是算命的，当然知道这些事情啊，这都是写在手相上的呀。 哦，原来是位大师，失敬失敬。不过您不是情报工作者吗？ 情报工作只是副业，算命才是我的主业嘛。 那老哥你给我看看我后面的命怎么样啊？ 当大忽悠准确说出他有儿子的岁数时，就已经信了一些。这会儿大忽悠捋了捋胡须说道， 这个你未来的命啊不是太好啊，这中原是你的大凶之地，要想人前显赫你得往北走，但是北方还不是你最好的选择，你啊得去西北，大兴西北呀。 王富贵寻思着，可不就是大兴西北吗？任小素都成西北的少帅了，还能不富贵吗？ 这个王字啊在风水上也是有讲究的，王太平庸了，本是王者风范的意思，可姓他的人太多，削弱了他的气势，但你加上一点变成玉字，才能配得上你名字里的富贵二字，不然你的姓根本压不住你的名。你知道哪里的玉多吗？西北呀。 到这里的时候，大忽悠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反正核心思想就是让王富贵去西北。王富贵他们这一大家子都去了西北，任小素还能一个人留在中原？不可能的事情。既然说不通任小素，那就说通王富贵嘛。接下来等王富贵再去西北，那边早就准备好了大量货物，等着把王富贵给拴在这条线上，这货物都不用给钱的，卖出去再给成本价就行。说实话，178要塞在矿产这一块是绝对的财大气粗，根本不差这一点东西。慢慢的，两人聊着聊着就说起了算命的奇闻趣事。大忽悠吹牛道， 想当初我年轻的时候就靠这一手算命的本事，那是被无数小姑娘喜欢着呀，哈哈哈，那叫绝活，哈哈 那你可艳福不浅，年轻的时候没少风流吧？ 没有，我们这行啊是不允许跟顾客发生感情的。 一旁听了半天的任小素冷笑道， 咋的，你从事的是殡葬行业啊？ 大忽悠脸都绿了。任小素对王富贵说道， 别听他瞎吹，什么情报工作是副业，他就是靠着情报行业的工作才能知道王大龙多少岁，不对，这事儿问张景林就能知道，然后他问你年龄，就是想用你的年龄减去王大龙的年龄，于是就能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的王大龙。 王富贵恍然大悟，而旁边的大忽悠也气急败坏地说道， 少帅也不能随便砸人的饭碗呀。 行了，我知道你忽悠他想干嘛，不就是想让我回西北吗？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我很感谢大家看得起我，如果你们真心觉得我合适，或者有一天我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会回去的，但绝对不是现在。 大忽悠立马眉开眼笑起来， 哈、哎，有你这句话就行啊。 周莹雪迟迟没有苏醒，而且大部分时间里他身上都会忽冷忽热的，不是任小素靠近去感受过，而是当周莹雪身上热起来的时候，整个屋里就跟烧了个炕似的，特别暖和。这种温度，任小素是真的很担心他直接烧坏了脑子。他把王富贵等人安置在了周莹雪刚买的宅子里，反正周莹雪买的宅子很多，不住白不住。任小素觉得周莹雪那个房地产商的美梦，应该在爬墙虎爆发的时候就已经破灭了吧。把老王等人安顿好之后，任小素这才回去继续守着周莹雪，生怕有什么意外发生。如果这位大丫鬟能够顺利地掌握爬墙虎献祭了整个壁垒的能量，那恐怕周莹雪未来将成为一大助力吧。可是这一等就是三天，三天过去了，任小素仍旧没有看到周莹雪复苏的迹象。不过任小素也不急，三天过去之后，周莹雪依旧面色红润，没有半点衰弱的样子。他在61号壁垒集镇上还要待上一段时间，按照老王他们所说，颜六元和小玉姐虽然下落不明，但任小素心想 颜六元自身便拥有着幸运与灾厄的能力，没有致命外伤的话，洪水应该还没法夺走他的生命，所以他要在61号壁垒再等等，只要颜六元看到希望传媒报纸上那句话，就一定会来61号壁垒找他。至于杨小锦，他只能等颜六元与他会合之后再想办法了。毕竟杨小锦与颜六元、小玉姐他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应该是没听过这句话的。任小素知道，那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人，只要活着，总能相遇。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让任小素意外的是，王氏对61号壁垒遭遇灾难的反应。这场灾难给王氏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但是王氏忽然在接受希望传媒采访时表示，61号壁垒已经度过危机，现在招募新的居民，整个壁垒联盟的人都可以来这里定居生活。总结起来就一句话，但这个新闻却占了希望传媒报纸当天整整一个版面，头版。新闻里没有说王氏要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来定居，没有任何门槛，甚至还说会提供一笔安家费，还会根据来者的能力安排工作。任小素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就愣住了，然后马上联想到王氏以前恶心周氏的骚操作，故意抬高蚕丝价格，以至于好多流民进山养蚕，让周氏的工厂少了许多流民，影响了生产。而现在呢，哪些人看到这则新闻会最动心？是周氏和孔氏的壁垒居民吗？不是。周氏和孔氏的壁垒居民，一方面是没法自由进出壁垒，另一方面是大家在自己壁垒里好好过日子，亲朋好友都在这一座壁垒里，谁会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呢？但是这个新闻在流民眼里就不同了。任小素深知那些人有多么渴望成为壁垒居民，他以前不也是其中之一吗？现在成为壁垒居民的机会就在他们面前，唾手可得。哪怕这里闹过爬墙虎之灾，可爬墙虎不是死了吗？死掉的威胁就不是威胁了。一个壁垒要居住几十万人的，多少座壁垒外的流民才能填满这样一座壁垒？而且王氏还专门在希望传媒这种最大流量的报纸上宣布此事，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看见结果。一时间，周氏壁垒旁的工厂里竟发生了整个工厂流民集体向北逃逸的事情，孔氏也不例外。短短一周之内，周氏和孔氏许多工厂直接陷入瘫痪状态，甚至壁垒里的蔬菜加工食品都短缺了，连杀猪的屠户都拖家带口地赶向王氏壁垒，大家生怕去得晚了机会就被别人抢了。任小素在集镇上默默地看着，只是一周时间就有将近20000人来到61号壁垒，接受调查后成为了壁垒居民。让任小素有点无语的是，集镇上酒馆的伙计都进了壁垒，现在酒馆里连伙计都没有，羊肉泡馍都得自己去后厨端，好在厨子没走，不然他们这群扎根酒馆的人可就要自己做饭吃了。而且还专门有王氏壁垒的人找到任小素他们，这王氏壁垒的人以为任小素大忽悠他们都是本地流民，所以笑眯眯地问要不要进入壁垒生活。任小素委婉拒绝了，说自己生长在这里，进了壁垒也不适应，他不愿意进去，于是他身边的人都拒绝了，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可惜，毕竟他们现在和真正的流民有所不同，并不觉得壁垒里生活就会很好。不过任小素不想进去，其他集镇上的流民可都走空了。这一次任小素出手，将整个集镇上剩余的十来座砖石院子给买了下来，那些乡绅急着搬进壁垒，集镇上的院子自然没了用处，而他们必须尽快进入壁垒，不然就抢不到名额了。于是一座座院子都变成了急售。周莹雪买院子的时候一座平均30000块，等任小素买的时候就变成了5000。交易的时候王富贵疑惑道， 小素，这刚经历过灾难的壁垒 你买这么多院子干嘛？也没人住啊。 会有人住的，会有数不清的人来这里。老王，咱们也是流民，不要低估了流民对壁垒的热情。 这世上 99% 的人都不会放弃阶级跃迁的机会，成为壁垒人将意味着可以更轻松地赚钱，更轻松地活着。 那要不用我这里的钱吧，王师已经把这批货物的钱结给我了，我这边还是头一次，一笔生意就赚100多万呢。 不用，我这里有钱。对了，这个账号你记下来，这是我的账号，用来给你做生意当本钱，生意还得继续，毕竟咱们还有这么大一家子人要养活，以后王宇池他们继续深造也少不了花钱的事情。 王富贵记下账号，他好奇道， 哎，小苏，里面有多少钱啊？你够花吗？ 王富贵寻思着，他这边生意既然赚了钱，钱也都是任小素的，千万不能让任小素再苦哈哈的过日子。结果任小素沉思回忆了一下， 应该还有1000多万吧。 王富贵差点吐出一口老血来，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怎么还不到任小素的一个零头啊。不过任小素觉得西北商路的生意还得继续做，等老王他们休整一段时间后就可以继续出发了。而王宇池等人继续深造的事情，任小素思来想去都觉得王氏、周氏、孔氏壁垒都不合适，最合适的还是洛城的清河大学。这一次王氏出手之后，周氏和孔氏哪怕是火种公司和其他小财团都受到了影响，唯有洛城外的流民受影响最小。洛城的流民甚至对这所谓的壁垒身份不太感兴趣，把王宇池他们送去清河大学，这事儿得找秦生。他问秦生， 清河大学的招生真的对所有人开放吗？ 当然。怎么，王宇池他们想上大学？但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我可以让老师给他们安排签证，但想进清河大学必须得参加考试，春季招生马上就开始了，他们没去参加集镇外的补习班，可能想通过考试会有些难度。 任小素看向王宇池等人， 时间很紧，你们觉得能搞定吗？ 却见王宇池自信笑道， 我们的学习从来没有落下，不用参加什么补习班，只是小素哥，我们想留下来帮忙，不想上大学了，即便不上大学我们也可以自习，而且富贵叔那边也需要帮手，不然他一个人可对付不了土匪。 任小素笑着劝说道， 既然有这个条件，那就继续去深造，土匪的事情不用担心，让张小满派点人护送就行了，系统的学习终究还是比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要好一些。 对于学习，任小素向来是认真的，他自己是没机会去大学深造了，但王宇池他们这些好苗子不能浪费。一旁的大忽悠赶忙笑道， 没错，土匪的事情可以让张小满派人护送啊，要不是那些土匪在王氏壁垒地盘上，我们派兵把土匪给打掉都可以。 这样一来，王富贵的商队有178要塞官方部队护送，这就成官商了呀，以后还有哪个不开眼的去惹他？ 以王富贵的能力，整合整个西北商路都有可能。此时越来越多的流民进入61号壁垒，一些小型的媒体报纸开始跟踪报道这些事情，比如采访这些新的壁垒居民感受如何，王氏有没有刁难大家。结果这些难民一致表示，王氏实在太好了，没想到他们这些流民真的有朝一日可以成为壁垒人，而且王氏给安排的工作比以前下矿井可轻松太多了，他们已经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一辈子终老了。不仅是给工作，还给发钱，就像是千金买马骨一样，这先进入壁垒的20000流民就是王氏用重金买来的马骨。周氏和孔氏也在想办法把他们境内的流民给留下，可什么样的待遇能比得上成为壁垒人呢？他们也总不能用部队天天守着这些流民，把大家当作囚犯一样来对待吧，条件也不允许啊。王氏这一招瞬间将损失扭转，坏事变成了好事。半个月过去了，61号集镇上开始热闹起来，任小素寻思着， 现在61号壁垒附近的人口怕是已经超过原先的数量了。当然，就连王氏自己的工厂也受到了影响。但是王氏一早就准备好了，最先抵达61号壁垒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地盘上的流民。这时王氏自己的工厂也处于瘫痪状态了，但王氏并没有拒绝这些人进入。紧接着，因为救援的关系，大量部队和军车都在61号壁垒集结。当壁垒里的流民达到一定人数后，61号壁垒便不再接纳新来的流民了，而是用军车把新来的流民运往各个工厂。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